然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家政就找管家帮，月嫂、育婴师、保姆、保洁，咨询电话95081，管家帮。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帮耳边，87.6。 老公，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电影《大黄蜂》即将于明年1月4日在全国上映，导演特拉维斯·奈特，主演海莉·斯坦菲尔德、约翰·塞纳近日来京为影片宣传。昨天，他们接受了本台的专访，请听报道。 变形金刚系列电影是许多80后朋友的童年回忆，大黄蜂、擎天柱、威震天等汽车人形象个性鲜明，深入人心。对于这次为什么要选择大黄蜂作为变形金刚第一部独立电影的主角，导演塔拉维斯·奈特说，因为我觉得大黄蜂是这样一个角色，无论在动画片、漫画书还是动作电影里，它都是所有变形金刚中与人类连结最紧密的一个，是最人性化的一个汽车人。它不是最强壮的，不是最大的，不是最能打的，也不是最酷的，但它是那个最让人感觉温暖的，最可爱的。我觉得在这个角色上有非常有趣的一点，就是想要挖掘为什么它喜欢人类，人类又为什么喜欢它，让我们和他之间变得如此紧密的故事是什么样的？这部电影会让大家找到答案。在《大黄蜂》独立电影中，大黄蜂将与一个名叫查莉的18岁少女相识相知。对于他们之间的情感，查莉的扮演者海莉·斯坦菲尔德这样理解。查莉和大黄蜂的关系真的很特别，他们在各自人生迷失的阶段找到了彼此。当时他们觉得不被理解，不知道该相信谁，不知道该向谁寻求帮助，所以他们相遇之后开始帮助对方走出困境，找到自我，发现自己的存在对于对方和周围的人来说是有价值的。 And they are able to help each other come back to who they are. They help each other realize that they mean something to each other and to people around them. 电影《大黄蜂》将于明年1月4日登上国内大荧幕。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国家电影局近日下发关于加强电影院建设促进电影市场繁荣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到对长期管理不善、经营乏力的院线公司将实行市场退出，这将是我国第一次对电影院线公司实行退出机制。刘亚当执导、赵立新、凌潇肃、王佳、董琦等人主演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下周二将在全国上映。影片以徐顺之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程序员向创业者的蜕变。漫威电影《蜘蛛侠：平行宇宙》将于本月21日在全国公映。影片讲述了小黑猪迈尔斯·莫拉莱斯踏上全新宇宙冒险之旅的故事。在刚刚结束的洛杉矶影评人协会奖上，影片获得了最佳动画片奖。悬疑电影《22年后的自白》将于明年1月11日登陆各大影院。影片改编自韩国电影《我是杀人犯》，讲述了东京发生连续绞杀案的凶手逍遥法外22年之后，一名神秘男子突然宣称自己是真凶，并不断挑衅警方及受害人家属，引发社会骚动的故事。 没头脑和不高兴是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任溶溶先生的经典之作，也是电视荧屏上家喻户晓的同名动画片。本月22号到27号，国家大剧院将推出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用幽默风趣的童话故事再现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回味童年记忆当中的生动形象。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五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良好，风力不大，气温相对较高，天气条件适宜进行户外活动。只是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在零下四度上下，而且出现的时间正好是去上班上学的时候，提醒大家要注意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四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想吃海参怕麻烦，海燕堂净干海参，晚上泡，早晨吃，海参就选海燕堂。 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是二，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零下四度到七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明天白天光照充足，气温较高，风力不大，晒太阳气象指数为二，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原创舞剧《记忆深处》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从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探索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角度切入，以张纯如、拉贝、魏特林、李秀英、东十郎等真实历史人物的回忆为主题，结合记录性和艺术性，将作家张纯如生前探索193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过程为线索，引出南京大屠杀亲历者们的回忆，选取屠杀、见证、忏悔、否认等关键词，构成相对独立又相互印证的篇章，角度不同但共指同一个真相，既有国际友人还原的历史，幸存者无法忘却的伤痛，也有日本军人的深切忏悔，在对比中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舞剧《记忆深处》。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部原创舞剧《记忆深处》。这部舞剧在上个星期的周末，也就是12月8号、9号两天，曾经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过。但是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要再次为大家回顾这部舞剧。我们都知道，从2014年开始，每年的12月13号被设定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到今年已经整整过去了四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都会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来祭奠在南京大屠杀当中死亡的30多万民众。所以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将是一期特别节目，我们通过专访原创舞剧《记忆深处》，一起带大家去重温那段屈辱的岁月。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原创舞剧《记忆深处》的总导演佟瑞瑞女士，欢迎一下佟导。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在这部剧当中扮演女主角张纯如的青年舞蹈家唐诗逸，欢迎你。 大家好。 这个戏到现在其实已经有12年的创作背景了，为什么想到在12年之后再次来上演这部戏？ 12年前呢，也是2005年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在那个时候呢，我得知了张纯如女士的死讯， 我非常震动，我同时也一样的去寻找到南京大屠杀当时的印记。这一个当代的华裔著名的女作家和一个南京大屠杀真实的历史事件，他们之间会有什么勾连？所以我一步一步也是随着张春如走进了1937年的南京。那么原剧当中，它是张春如以一路追寻威特林的日记。这个威特林是谁呢？这个威特林是在南京拯救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免遭日本兵的强暴，所以呢，他被南京人誉为南京的活菩萨。所以那个作品是以张春如追寻威特林的日记走入了南京的1937年，他目睹了那一场劫难。那之后呢，回到现实开始书写并完成他的著作《被遗忘的大屠杀》，但是最终因为身心崩溃成为南京大屠杀的当代牺牲者。所以当年的主题是放在被遗忘的大屠杀，就是第二次屠杀。其实南京1937是开启了我的舞剧创作生涯，那之后也做了很多历史题材的，包括现实题材的，当代题材的，甚至像朱桓这样的这个就是生态题材的作品。那么许多年过去了，但是当时所创作的背景，还有那群人，还有那个创作的历程，就是总是挥之不去，总是在脑海当中一遍一遍的闪回。或许南京大屠杀这个我们中华民族最黑暗的时刻，理应该用更多的艺术方式留住它。我特别想把它重新搬回到舞台，包括张春如，包括那些曾经在危难的时候帮助过我们的国际友人，还有那些人性当中散发光芒，像这些反抗者、幸存者，还包括那些曾经作为侵略者去忏悔的诚实的人们。所以这次在重新面对这个题材的时候，是江苏省演艺集团对我的极大的信任，他给了我们创作团队最大的空间，让我们没有任何束缚的去做一个国际化的作品。因为南京大屠杀这个题材本身它就不单纯是中国的作品，我相信它应该是一个全人类的共同命运的命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反法西斯，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反法西斯，可能我们的命运就是那个样子的。所以我想这个题材它足够有力量让你要重新面对一次。正好就有这么一个机会，在2017年是南京大屠杀80周年祭，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纪念的时段里面，又把它重新思考搬回舞台。当然如果可以，没有人愿意一次又一次的面对那些世人的折磨，但是如果可以，我觉得像张春如，像那些在黑暗当中散发出人性光辉和伟大的人们，我觉得他们，包括那些死去的30万的灵魂，应该有一片属于他们的安息之地，也许会是在舞台上。我希望把他们留在舞台上。 说到了南京大屠杀，我相信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段非常屈辱的历史，或者是很不想去回忆。所以我很想问问佟导，您是抱着多大的勇气哈，再去翻回这些历史当中的资料，再去不断的斟酌，然后把这个变成一种艺术形式？因为大家知道，南京大屠杀它是一个非常血腥的惨烈的、黑暗的，甚至是人间地狱式的场景。舞蹈艺术是一个代表美、代表光和爱的一门艺术哈，就是这两个怎么结合到一起？我在想，这是不是一个矛盾？ 这样说吧，我觉得在2014年的时候，12月13号被列为国家公祭日，就是可以以一个国家的名义来祭奠我们这个民族最黑暗的时刻。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成熟的民族才可以真正面对自己最黑暗的日子。我们有些时候越回避的伤痛是我们无法正视，但是这一天国家已经开始正视，已经以国家的名义来去祭奠，所以才给我这样的一个勇气。包括2015年南京大屠杀被列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所以我觉得它理应应该从个体的记忆蔓延到民族的记忆，到全人类的共同的记忆里。这样的话，我觉得用舞剧这种 抽象的表达的方式，其实上我们不去表达的是南京大屠杀本身，而是把这些相关的所有的亲历者们他们的心理历程在作品当中呈现出来。其实它是一个意识流结构。那一个当代的女作家在一次1994年的一图片展上，通过一些图片，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图片，她走进了那个时间，那个时间里边同时交汇的还有救助者德国人拉贝，还有美国人传教士魏特林，还有幸存者也是反抗者李秀英，还有侵略者也是忏悔者东十郎。他们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互相交织形成对话，张春如看到的每一个篇章就是他们当时人物内心当中不能逾越的记忆深处的部分，也是南京大屠杀带给每一个人不能走出的生命的部分。所以这个作品我觉得和十二年前最大的不一样，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线索，它也没有复刻南京城原来是多么幸福和祥和，那街景是什么样的，老百姓是什么样的。其实这个作品我觉得是探索了一个民族题材的国际表达，或者叫当代表达。其实所有的30万的灵魂我们并没有给它做成真正的市井和市民，因为原来的那一版是这样的，这一版完全抽象化了，我觉得把肢体放到最大，其实就是最终是用肢体来表达灵魂。那30多个演员，我称为整个的篇章有3段大的灵魂之舞。 嗯， 一开场的第一段的灵魂之舞就是他们从地底下爬上来，直接第一步就是不断的跺地，像对于黑暗当中的那种叩问和呐喊。所以他们第一段出来的时候是濒临死亡和呐喊还崩溃边缘的挣扎，是这样的来组成整个的5段。那么在人物当中，以张春如为首的几个人物是齐头并进，他们相互交织，好像张春如和每一个人物的对话，也是每个人物跟自己的对话，跟历史，跟良知，对人性的对话。所以作品整个的呈现和编排的过程当中，其实上遇到了非常大的难度，因为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两个人的故事，所以它不是按照正常的叙述故事的方式来结构这个作品，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意识流的结构。那每一个人物都用他们不同的角度和侧面不断地叙述下去，但是叙述下去之后，大家共同印证的是一个真相，就是南京大屠杀这件事情是事实发生过的。其实蛮有挑战的，因为舞蹈不是靠语言让大家了解，你要靠你的行为动作结构调度一系列。那包括剧中所出现的所有的人物都是在历史当中真实存在的，所以我在导演的话里面也提到，我说这个作品不是以美为前提，而是以真为前提的，真实的人物，真实的历史，包括剧中所出现的所有的话外音，他们的旁白都是基于每一个历史人物当中的著作、日记还有口述。所以我们在一个段落里面，在下半场的一个段落里面，包括李秀英的话外音，他在说58年过去了，岁月的皱纹已经掩盖了刀痕，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脸上的这些刀痕是明显而可怕的。然后是德国人的拉贝，也是拉贝日记当中的一个段落，我们也选取了一个用德语的这个旁白来完成，包括威特林的那个段落是用英语的旁白来完成，包括东十郎日记的段落是用日语来完成，因为它是一个不同种族不同的人类站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一个灾难的时候的不同的人性深处。所以为什么这个作品这两天我们在国家大剧院的演出也受到了那么多观众的支持，很多观众我觉得他们对于作品的尊重，他们从走进剧场就是肃穆的，他们怀有着一种可以面对但是又隐忍的态度来观看。最后昨天的演出，就是12月9号的演出，当大幕落下，这个幸存者的名单在不断往上慢慢经过的时候，场上非常的静谧，但是当国际救援组织的名单第一张照片拉贝的照片播放出来的时候，全场在鼓掌。那到最后张春如的照片出现的时候，全场报以最热烈的掌声。我相信这个作品走进了观众心里， 也走进了他们的记忆深处。 说到了这部剧的女主角，她其实是以一种第一视角或者是像纪录片的形式在展现着她所看到的，她所知道的，或者她所调查到的，然后展现给观众。这个感觉其实让我们觉得很新颖，在舞台上的展现。所以我也很想问问饰演张春如这个角色的诗意哈，其实在接到这个角色的时候，比如导演通知你说让你来演这个女主角的时候，你当时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我跟导演之间还是有很长时间的渊源。那么从我小时候第一次参加桃李杯，然后到我大学再参加桃李杯，我所获得的金奖节目都是佟导给我编的。其实记忆深处是源于佟导的第一个舞剧《南京1937》。那么在当时，佟导在做第一个舞剧的时候，已经对这样一个历史事件有了很深的感触。当时佟导在邀请到我来参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现在呈现在舞台上的一切都还没有定型，那只是我们一个想象，就是我们怎么在这么多年之后把当初的那件事情重新的展现在观众面前。那么在这么多年之中，主创和主演都会有一个更深的体会，所以我们选择了一个更加现代化的一个呈现。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也有看到一些张纯如书写的书啊，包括拉贝写的书，魏特林的书，包括东石郎日记，我们都有从所有的人他们当时面对这个事件的亲身经历去体会。那么我觉得去饰演这个人物，肯定最重要的一定要走进他的内心，因为你没有办法了解这个人，你就没有办法在舞台上把这个人活生生的呈现出来，更没有可能打动到观众。我觉得这个剧为什么我一直推了那么多舞剧，我还是要坚持要演，我觉得也是这件事情它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么我觉得饰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对我也是有非常大的意义的。 为了把这个角色饰演好哈，你有做了哪些工作和准备？ 其实我个人觉得我在排这部剧的过程中还是挺轻松的，就是我可以很自然地把导演想要的东西表达出来。那么当我们在一点一点排完了之后呢，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过程中去参观一些纪念馆呀，能够给到我的震撼是挺大的。我觉得那个对于我在舞台上的表演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比如说我们去有参观到一个慰安妇的纪念所，那么一个一个的房间，然后导游会跟我们讲在这些房间里面当时这样的一个妇女，他们是鼓足了多大的勇气才能让自己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中生活下去，生存下去，为了留住自己的生命。那么在这个馆最后结束的时候呢，它有一个雕像，是一个妇女苍老的脸，从她的两个瞳孔里面有流下两条清澈的泪珠。那么在旁边准备了很多的手帕，是给参观者们去帮她擦拭眼角的泪。那么当时这个雕塑呢，你拿到手绢去擦过去的时候，那一行泪马上瞬间又再接着流下来，你一直擦一直擦，根本就擦不干。所以在后来我们也在舞剧中为这个雕塑设计了一段舞蹈，叫流不尽的泪。就是你没有办法去体会当年的慰安妇他们能够怎么样承受住这一切的痛苦，会给人心里面带来很大一种震撼的。那么其实我在舞台上再去饰演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抑制不住的流泪。我觉得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在表演了，是真的在体会。所以我后来站在舞台上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去要饰演的成分，我觉得在那儿我就是张纯如。 每个人回忆这段故事都会有很多的不忍直视的伤痛，而且我每次提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佟导都会眼含着热泪哈，就是其实您是在一直控制自己。但是我觉得今天我们既然聊到了一种艺术形式来展现南京大屠杀，还是要聊一聊这个过程当中您是如何带给大家艺术上的震撼的。比如说刚刚聊到了30万民众哈，南京大屠杀当中受到了迫害，那其实它反映的是千千万万的民众他们的一种呐喊，怎么样在一个半小时当中去浓缩这些人的内心的呐喊也好，伤痛也好，或者是痛苦也好，就是这个过程您是怎么删繁就简，把这些您想要表达的点把它放进去编排在舞蹈当中展现的？ 它其实是一个群体记忆和一个个体记忆的关系，因为你不能不表现这30万的灵魂，但是你也不能不表现那个5个亲历者，那你同时还不能不表现主角的心理活动，因为他是一个当代人，所以他对于创作来说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那如果说我们从感性上去认识南京大屠杀，会让我们凭着一腔热血，但是我们作为创作者，我们必须要理智大于感性。所以其实上这个是技术，是基本功的问题，就是你要知道你的节奏感在哪里去掌握，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一上场的是一把手枪，在黑暗当中一束光打下来，一个女子的手握手枪，手枪指向所有的观众席，然后再慢慢翻转指向自己的头，其实它寓意着张成儒的自杀的这个寓意，但是这个枪没有响，然后开始了一个倒叙。所以我觉得舞剧它最有意思的，它不像话剧，不像电影，它一帧一帧必须是还原于真实，或者说它得此情此人，好像你一定得那样才是。但是舞剧不是，舞剧它是可以把你真实的事件，然后你抽象化之后造一个意境去表达出来。所以我觉得没有去讲这个真实的30万人都姓甚名谁，但是他们的30万的灵魂，我称为灵魂之舞。所以他每一个人在悬崖的那个濒临生命崩溃之前的那种呐喊的雕塑感，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就是他从编舞本身呢，所有的群体的雕塑和个人的人物情感都力求于最本真的表达，就是他们每个人混合出不同的生命质感，群体有群体的质感，那个体有个体的质感。像拉贝那一场，那可能再一缓过来，所有的群体就变成了难民，再涌入到安全区。拉贝手撑了一面旗子，代表着南京难民营，他用他的身份来保护了很多中国人，但是当他知道所有的信任在崩塌的时候，他以为让这些士兵放下武器就可以免遭杀害，可是德国人想错了。 我最近又水逆了，失恋失业差点失聪，怎么办？ 那你急需被拯救啊，快去看开心麻花的谈判专家。 这部戏很治愈吗？ 大笑是最好的正能量，开心麻花谈判专家给你全方位的爆笑体验，主角好玩，包袱一出，肢体逗趣，就算你捂着耳朵都能笑。开心麻花2019原创爆笑贺岁舞台剧谈判专家，12月5日世纪剧院上演，官网购票2张8折。 快乐很简单，87.6。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接下来是全包圆的广告时间。 说啊， 不知道说点啥，说啥好像都是夸大其词打广告。 那就说说999一平米都含点啥。 说都包圆了，好多人都将信将疑。 说不加价升级的进口项目家具。 说真的是北美进口，您也觉得吹牛皮，不如您打4006068866自己问吧。近期有暖冬福利，电话报名还送全屋家电，如果占线您就等一会儿再打。 最后总得说一句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老全一名退休的工程师，对于装修老全是挑剔的，多年的经验让他不相信老伴儿定的便宜装修，他认为任何工程都是一分钱一分货，但半个月后他却完全认可。 这999一平米花的挺值，活啊干得不错，老婆子总算选对一回，家装全包圆。 对于999每平米包含的实木家具，老全形容是大自然的馈赠。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请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珍藏冬奥，共享盛世。我们已经聆听到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脚步声。北京2022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店已于近日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东侧开门迎客。2022冬奥会特许商品咨询电话现已开通，400-015-5151。参与冬奥，留下属于自己的冬奥礼物。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 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八十七点六，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八七点六，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交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八到九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原创舞剧《记忆深处》以南京大屠杀为历史背景，从美籍华裔作家张纯如探索南京大屠杀惨案的角度切入，以张纯如、拉贝、魏特林、李秀英、东石郎等真实历史人物的回忆为主题，结合记录性和艺术性，将作家张纯如生前探索1937年南京大屠杀惨案过程为线索，引出南京大屠杀亲历者们的回忆，选取屠杀、见证、忏悔、否认等关键词，构成相对独立又相互印证的篇章，角度不同但共指同一个真相，既有国际友人还原的历史，幸存者无法忘却的伤痛，也有日本军人的深切忏悔，在对比中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舞剧《记忆深处》。欢迎收听演艺群会，大家好，我是一丹。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原创舞剧《记忆深处》的总导演佟瑞瑞女士，欢迎夏佟导。 你好，主持人。 另外一位呢，是在这部剧当中扮演女主角张纯如的青年舞蹈家唐诗逸，欢迎你。 大家好。 好，其实刚刚上半时段我们特别聊到了这部舞剧它的创作背景，包括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让大家印象特别深刻的片段。这里边我听到了一个词，就是刚刚佟导特别说到了雕塑，每个画面像雕塑一样。我其实有这样的感受，因为我注意到这部舞剧的整个画面全是黑白的，这是用灯光营造的是吧？ 它是舞台设计极其的简约，还有灯光，还有多媒体，还有服装，所有的东西都去除所有的雕饰感，这是我们在创作初衷的创作理念，希望它能够还原一种本真的状态。另外在那样的一个时刻，在我们心中是无色感的。 说到了这个黑白的这样一个雕塑的状态哈，就是整个舞台上的这个呈现，当时在想这一段呈现的时候，心里打架吗？会觉得说我怎样的一种方式让大家更多的去感受？而且黑白其实让很多朋友感觉到了现场会觉得其实有一点点觉得是距离感的，或者是不适应的。您担心过观众的接受的程度和接受的时间吗？ 我相信有一些是需要我们不断去做探索的，尤其作为当代剧场艺术，我们应该用更简约的方式，然后最终把人放在最主体，而不是用华丽的舞美或者更有装饰感的东西来吞噬了我们的人物，所以这个初衷是不同的。我们想把每一个生命质感放在最前，那么所有的舞美服装都极尽简约， 甚至希望你看不到服装是最好的，你看到的是人。 嗯， 那舞美也是这样的，它有一个地胶所贴的像一个尖刀和利刃一样的黑白分明，那它上面的一个斜的翻版呢，你说它像一本书也好，就是它的多义性。其实当代艺术很好的那种方式，简约和多义性，它给你带来观者的想象力的空间是打开的，而不是一个真实的房子，还有一个什么小桥，没有这样。所以他又往上继续走的时候，他又像一张吞噬的大嘴，他最后那一扇门打开的时候，他又是一个黑洞，可以吞噬你，你可以吸引着张楚楚走进那片黑暗。他有些时候又像一个斜平板，就在那个顶方的时候有一种压抑感和压迫感。他同时还可以附着于影像，影像可以在里边再有一次表现，把那一场的内容展现出来。所以我可能我们在每个方向都是在极尽的去探索，探索当代的艺术如何表达，民族题材可不可以跟当代化。 嗯，所以在舞蹈的展现上，我们其实用到的舞蹈其实没有分，比如说我是民族舞蹈，这个过程当中杂糅了很多舞蹈的形式，是吗？ 对，其实记忆深处这个作品的舞段当中其实也是没有太多的限定的。首先它肯定不是古典舞，它也不可能是民族舞。 对 对，它其实我说它从人物最本真的角度去出发，所以它一举手一投足都来自于真实情感的爆发。那群舞也一样，它要恰如其分的，而且希望更简约和直接。古典舞的东西包括民族民间舞的东西，它有一些律动，你改变了它，它就不是了。比如说古典舞你必须要有一个逢左先右是吧，是吧，就是它会有一种宁请远曲的，总是在那个平原立圆和八字圆当中去找身体的这个轨迹。但是记忆深处不是，它需要直截了当，直接达到你的极致动作的极致，它不去讲究这个，去寻求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连接。所以我们寻求的是简单直接有力量的雕塑感，包括主要人物的动作里边去除了所有你可以看到的修饰和美的动作。所以我说它是一个以真为前提的作品。 嗯， 但是以真为前提的作品不代表它不美，但我希望那个美是观众看完之后能够体会到的，这些人性在黑暗当中那种光辉和他们真正的美， 或者更近一点说是代表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特质的。 对，我想不光是中国人，还是那些充满爱的国际友人，有这种人性光辉一面的人都应该被我们铭记。 这里边刚刚提到的是其中一个演员张春如的饰演者失忆哈，那其他的一些演员我们在挑选的时候是有怎样的一些标准？ 是，那首先呢可能他们要贴近角色，比如说李修英的扮演者秦夕，他首先个人也是来申报了这个角色，他首先被李秀英的精神所打动。他其实上李秀英代表一个反抗者和幸存者，他一个人其实代表了我们很多成千上万在抗日战争的时候勇敢站出来反抗者。一个形象其实它隐含背后的含义会特别多，当观众看到这个日军在蹂躏，在所有的妇女在惨遭日军强暴的段落，只有这个李秀英站出来用她的尊严来捍卫自己不受欺辱，即便身中了30多刀，就是最终还是幸存下来了。他的反抗意识其实到那一刻的时候，很多观众也是为之动容的。那包括东史郎的饰演者小曲曲继成哈，我为什么选择他？一个他是部队的演员，他是南京前线文工团的演员，另一个呢他的那张脸就特别特别善良。我首先希望这个东史郎是一个善良的人，可以看到他在东史郎的日记里面在描述他那段侵华战争的日子是不断在反思和不断在忏悔的。所以剧中有一个段落，就是其实也是摘自于东史郎日记一个段落，把他截取到舞台上通过艺术的形象去表现出来。他说，出征前两位母亲为我送行，我的生母说，你去死吧，你要为国家而战。我还有两个儿子，他递给了我一把匕首。我的养母也来为我送别，他说，你要活着回来，给了我一个暖暖的拥抱。其实所有的人物在舞台上的一个形象，它代表的含义太多了。 我们是希望这个是真实的记录，也代表了当时日本民众的两种态度，也是一个军国主义的态度和一个普通劳动人民的一个态度。那什么是人性化的呢？所以在东史郎加入到日本兵整个的段落的时候，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戴面具的人，其他的我想他们是魔鬼，所以我们没有去复原日本兵原来穿的是什么样的军装，他的那个帽子是不是日本兵，这个不是我们去关心的。我想艺术是再去提炼的一个形象，所以我认为他们是一群魔鬼和杀人机器，所以他们是冷酷的，他们是戴着面具的，但只有一个人没有戴面具。但是他们这个世人的折磨在他身上整个的五段到最后的时候，把他同化为和他们一样的魔鬼，他的眼睛已经不是人类的眼睛。最终他用他的生母那把匕首真正刺向李秀英，李秀英倒在那一泼血泊当中的时候，张春如从限制空间拉着他，不断的敲打他，不断的在敲打他，希望你难道忘了你是一个那么善良的孩子吗？你怎么可以这样？其实所有东西它是非常复杂的，它不是单一化的去讲了一个故事和一个简单的线索，就是它相当的交织起来，让他们形成了某种的对话，所以它下半场都是有一个反转的。东升老年的时候拿了一把花走向那片废墟，深度的忏悔，李秀英从远处走来，她带着她的伤痛，还有那些代表慰安妇那些所有的女孩那些灵魂跟她一起，那段叫流不尽的泪，就你可以跟我忏悔，但是我的伤痛一直在继续。张春如看到这些走来的女孩，她们的身心俱疲，这些慰安妇她想擦拭她们所有的眼泪。刚刚诗已经说了我们去那纪念馆参观的那个过程，所以那一场张春如最终从这些女灵魂的脸上不断擦拭，最终看到坚强李秀英站在那里，她一步比一步走得坚韧，但是她的眼睛的眼泪是流下来的，但是我还必须要向前走，我把那些不能面对历史的人还要拽起来，我们要共同面对。所以这些我觉得是因为这些人物他们每个人都太有质感了，他们的人性都太光辉太伟大了，我觉得我们应该作为创作者把他们留在舞台上，让舞台成为300,000的灵魂也好，还有这些可歌的人们一个永久的安息之地。 我们再问问诗意，诗意你觉得在这一个半小时的舞台展现当中，哪些是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在表演的过程中其实很多点都是难以控制的，因为每一个角色都有他自己的人性和光辉，其实也是在一拳一拳打在张春如身上。那么从最开始的图片展，就是在张春如拿枪对起自己之后，时光倒流，那么回到1994年的图片展，那么当他第一次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眼里是震惊，是怀疑，是充满疑问的，就是呈现在自己眼前的这些照片到底讲述了一个怎么样的事情，自己本民族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么他在一个一个的探索中站在舞台上，四个人物拉贝、魏特林、东史郎、李秀英一起从他身边擦肩而过。那么这一刻其实我们在舞台上是虚的，那么当图片渐渐隐去，露出四个主要人物的时候，他从张春如身边走过，那么张春如一点一点看到了他们之后，其实每一个人他们给张春如的刺激在此刻全部都打在我身上。那么当我慢慢转身的时候，是在慢慢走进这段历史。那么我每次走到这儿的时候，其实它就是开场的一个最前面的一个篇章，那我每次通过这样一个转身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到最后看向观众，那我看到的并不是观众，而是这一段真正的历史。 说到了记忆深处的这段舞剧，其实让大家印象深刻的还有它的音乐，音乐部分的呈现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作为这样一个主题的舞剧，所以想问问佟导，您是在音乐上做了哪些特别的设置？我当时看过一个专访，是关于我们作曲的，作曲说他是删了又改，改了又删，这个过程非常的痛苦哈。您是怎么去设置他的音乐的？ 郭思达，这一部作品我觉得是太 太棒的一个音乐作品。 他的作曲者是郭思达， 对，他从舞剧的各个方面来说，我都觉得达到了一个高度，而且他不同于以往的作品或者国内的一些作品，因为它整个从配器和交响包括支撑的感觉上面给了大家更加复杂可以更多细腻的东西在里边。它可能不太以像我们传统对于就是民族交响乐的这种方式，比如说是旋律性比较强，它比较容易能打动人心。其实整个的作品我们都做得比较克制，就包括音乐里边也是。但我们一开始其实特别想选一些世界名曲，然后这些大师的作品然后来做，因为好像觉得就怕国内的作曲家写不到这个感受力上，因为他不能是站在这一个区域的角度来想。但是呢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呢，后来也得知，因为现在其实我们在做原创作品的时候也面对着很多各个方面都要原创，其实给自己一个压力。后来因为你怎么找它牵扯到版权的问题，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就跟思达说，我思达，我们要不要一起携手再做一部最痛的作品？他就回答了我一个字，好。然后我们就开始了工作。当然有一些音乐我比如说在有一个段落，在所有的这个反抗和悲伤到极致之后，有一个非常静默的一个段落，我叫挽歌。那也是因为就是在历史当中有一段记载，拉贝日记说12月几号几号早上起来，我走在南京的大街上，我看到的是所有的尸体，我的心情不能平复，但是在电台大街上广播的音乐放出的是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我就一开始我就拿到葬礼进行曲来试排那个段落，后来我说斯达，我想请你写一个能超越 贝多芬 葬礼进行曲的段落的音乐。所以它的难度就可想而知，因为你希望能够向大师致敬的作品，然后你希望你能够是寻找到这样的一种质感，所以包括中间的那些孤岛的段落，包括张纯如书写段落，我最后经常时不时的不排练的时候去听音乐，我本身觉得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包括他那种激励着你向上的，到最后张纯如被一群灵魂托起，像信仰一般一步一步拖着他往前走，我就觉得他每一下都是能够推进整个情绪的蔓延生长，到最后那像圣歌一般的那个这个复调的合唱飘荡在上空的时候，你真的是一种祈愿和祈福。我觉得真的感谢所有主创老师的创造力，就是他们把他们人生最精华的部分奉献给了记忆深处。 有一位舞美灯光的总设计师任东升，任老师特别说到了，他说12年的沉积，12年的不甘，12年的等待，12年的牵绊，记忆深处的不怨不悔。 对，因为任东升老师是12年前就与我一起共同创排南京1937的主创，现在我们又共同携手一起又 做了这一次记忆深处的窗牌，而且它是舞美和灯光的总设计，在视觉上我们也是力求真的当代化的视角和表达。其实每一个主创老师都想做一些尝试和探索，能够使我们的中国舞剧作品或者是舞台艺术作品能够有一个真正可以在国际上能够接纳或者是能够在这个层面上对话的作品。 而且我注意到这里边拉贝的扮演者胡兴东，他是一位南京人， 是 他来饰演这样的一个作品，我觉得他会更有感受。 是我们这个江苏省演艺集团的很多演员都是江苏人，也有很多演员是南京人，所以他们对这段历史有一种隐痛，他们从不跟我们就直接来谈论，但是每一个人心中是隐忍的，是坚韧的。所以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像东东啊，像宋菲儿啊，就是像潘从啊，他们都能够自己去做了很多的功课，然后一点一点从角色里面生长出来那样的就是人性当中的光芒。他已经也不再是吴兴东，胡兴东也不再是宋菲儿，他是拉贝，是魏特林，他是友谊。就包括所有的群舞演员也一样，我这次今年已经复排第二次了，就第一次回去的时候真的看到他们在舞台上隔了一年之后的复排，所有的动作还是一如既往的。因为这个舞剧对群舞的要求也非常高，全是大开大合，他没有演一个景的过程，全部都用肢体来表达。我就看他们就是每时每刻把自己的身体用到极致的状态，我就一时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一下子眼泪就奔涌而出。就是哦，后来我说还好大家都在，这个作品也在，这一年之后反而经过时间的沉淀，大家都更成熟了。我其实上在这么多年的创作经历上，就慢慢的也相对的比较理智和冷静，但是唯独记忆深处，我在排练厅连排的时候，就是大概真的崩溃过，也是由于失忆这样的好演员， 优秀的演员， 对，经常让我就是通过他的表演就彻底的被他感动。 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作品，它一定是这个群体或者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晶。所以我很想问问失忆，能不能聊聊你在排练过程当中的难忘的一些场景？ 在最开始有一次特别有意思，就是我跟童老师在我们在宾馆的房间，然后听最后那段音乐，就是张纯如在最后结束的尾声的音乐，当他要走向死亡，眼中充满了最后的希望死亡的时候，那一段音乐，我当时可能因为也是童老师拿手机在放嘛，然后音乐的频率它有自己的频率，当当当，一点一点往上推，然后童老师说，诗意，你觉得这个音乐怎么样？特别激动地问我。我说啊，我说当时我可能也不知道自己在跑神还是什么，然后我就当了一个背景音乐就听了，然后我觉得哦，我说觉得还好吧，然后通道就白了我一眼。然后当我们就是第二天进到排练厅的时候，实际上在那一个舞段我什么动作都没有，只是有一个灵魂拖着我慢慢的向前走。哦，当时在排练厅整个教室回到那首旋律的时候，真的我就真的觉得我们的作曲老师太棒了，因为我什么都不用做，就光靠音乐就能够打动我，让我泪流满面。 非常打动人心的这一段音乐，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